彼此深爱着对方，但也能给对方自由的空间，这会让你们俩的感情更加的升温。远距离的恋人们，在每一次的久违见面时，心里仍会悸动，而且还会有初恋的感觉，因为平时相隔两地，不能像一般情侣一样天天见面，所以再度见面时，彼此的悸动一定会更加深切，而且两人绝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能够相聚的时刻。爱情不分年龄、身高、种族、国界和距离，所以远距离恋爱亦是如此。不要害怕受到别人的质疑，就放弃这么一段美好的爱情。相反的，远距离细水长流的爱情也会让人羡慕。所有的爱情都是要靠双方一起努力的，如果你俩能够通过种种的考验而一直牵手下去，那么两个人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。远距离恋爱最需要的是双方的信任和包容，当你们遇到问题或产生矛盾时，双方会选择沟通，沟通一次不成功，那就两次，直到解决问题为止，再学会以一颗包容的心对待对方，并相互理解，只有这样才可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，再让恋情变得更加稳固。不论你俩身在何处，就算是分隔两地，仍然能对彼此分享心情与日常的琐碎事，这样会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稳固。之外，再多的困难都难不倒你们。能够克服远距离恋爱的都是真爱，祝福你们。 仿佛是蜿蜒的溪，在感情的地图划分东西，在和两岸对立，不能言不能语，只能无奈你松开手，让爱飞起。爱与不爱全都不由自己，思念让人变得不可理喻，反反复复纠缠，越想坚信越难，爱过的人不能说忘就忘，心底怎么也不能死去，我跑不开放不掉，记忆还贴着你，怎么也不肯放弃，而这一生只为你，不在乎被过期，爱了就要爱到底，我心甘情愿用一生的记忆拥着你的笑，慢慢地老去。

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。关注之后，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1916年6月7日， Dora 在收到 Cecil 的求婚信后，坐在一棵树下给 Cecil 回信。对不起，我无法立刻答应你的求婚，我确实喜欢你，也许比喜欢其他异性更喜欢你，但我不能确定这种喜爱是否已经到了那种惊心动魄的程度，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能活着回来。请原谅我把话说得如此直接，如果我能多见你几面就好了，至少可以让我多了解你一下，显然这是不可能的，给我半年时间好吗？我想知道你到底有多爱我，我也想知道我对你的喜爱是否会增加。在一战前线出生入死的 Cecil 立刻回信，你问我有多爱你，我暗恋你很久了，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暗恋你，我以为毕业以后我会将你遗忘，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想你，我全副身心地爱着你，就像爱我的父母和我的荣耀一样爱着你。如果我严重受伤变成残疾，我是做梦都不会向你求婚的，但是目前我还健在，四肢俱全，所以我才像无赖一样的恳求你。也许我确实应该等待，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。再见，爱你的 Cecil。 Cecil 等了半年，半年后 Dora 答应了他的求婚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3700万士兵和平民， Cecil 和 Dora 却在战争中生还了下来。1919年，他们结婚了。这个故事不是电影，而是真人真事。他俩的情书和结婚照片被收集在一本叫做《一战情书 Love Letters of the Great War》当中的纪念册里。很难想象，在一个没有电话、电脑、手机、微信等等即时聊天工具的时代，像 Cecil 和 Dora 那样的远距离爱情竟然得以生还下来。而在通讯和交通如此发达，人与人可以24小时保持视频通话，北京可以直飞北极的21世纪，很多人却对远距离的爱情望而却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说那一代的人更相信爱情，不如说他们更相信忠诚、尊重和责任感这些传统的普世价值观。在西方，这些价值观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，并被放到一个审美的高度，通过宗教、文化和艺术被广泛的传播。可见当一个社会并不把见异思迁当成美德，远距离恋爱自然就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监督和保障。其次，也可以这样想，在一个通讯和交通相对不发达的社会，想要扩大社交网络并非易事，这就意味着恋爱资源也相对匮乏，所以一旦找到了他，即使可能不是那个 Mr. or Mrs. Right， 那一代的人也不一定有胆量放弃，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根本没有到世界尽头去找爱的金钱、精力、交通和时间资源。今天人们的爱情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，从一而终不再被放大，讴歌和赞美 Hook up 变成一种时髦的成人亚文化，在很多国家甚至外遇不再被视为一种罪，分手和离婚被视为两性关系的常态，女性比从前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，女性的学习、就业和社交机会大大增加，女性主义不主张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，鼓励他们追求个人价值，这一切都为远距离的恋爱增加了各种风险度。 但他们都只是外部环境因素，并不构成远距离恋爱的真正隐患。在一个叫做远距离恋人的网站，有人总结出男性害怕远距离恋爱的几大原因。我担心他会红杏出墙，我害怕孤单，我害怕他会欺骗我，我害怕他会利用我，我害怕自己不如他心欲上的那些可能性，我害怕自己会被抛弃，我害怕发现那个真相，真相就是他没有像我爱他一样的爱我，我害怕自己在担心顾虑中变成怨男，结果越来越不可爱，等等等等。仔细分析这些原因，不难发现，男性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不是他，比如没有我在身边，他被人欺负了怎么办？他生病了怎么办？他的毕业典礼我无法参加，如何弥补这个遗憾等等。而更多的是自己，一个既不相信他人，对自己也缺乏自信的自我。相信每个爱过的人都知道，用这种两不信任的自我来对待一份爱情，即使朝夕相处，也难免会有触礁的一天。这一点忠告对女性也同样是适用的。奈康尔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，远距离恋爱可以有助提高亲密关系。63位21岁以下与恋人有两年以上恋情基础且分离超过17个月的异性恋者作为研究对象参与了这个研究。他们普遍表示，因为距离，我们可以实现更多思想上的交流，而不是把约会的重心全部放在玩电子游戏、看电影和吃饭上。 Grace 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恋爱博客的博主，他曾在《赫芬顿学报》发表过一篇文章《远距离恋爱的八大好处》。他曾和一名日本恋人成功的异地恋过，算是有实战基础。也许他说的有参考价值也不一定。你如果正为自己是否能投入一段远距离恋爱而愁肠百结，不妨看看。如果你能突破万水千山，那么你的爱情将无坚不摧。你不用老是被对方占线，你可以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。时差，时机，一刻值千金。你不会舍得把精力放在对无聊小事的碎碎念上，你们之间的交流因此也上了一个思想上的台阶。远距离恋爱不成功的最大原因是，你不太能确定他就是你的另一半，所以除非你能100%的相信他是你的另一半，否则远近都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将被逼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独立，因为和伴侣分离两地，你有大量的时间专心做自己，并让自己变得近乎完美。你变得非常有计划性，你会规划好每天的时间，不然你可能会只顾聊天却完成不了工作和作业。为了能见到他，你会提前半年安排好行程，提前两个月打包，最后锻炼成旅行社的社长。你们的关系将超越一般的情侣，你们的关系也变得一天比一天柏拉图。每次约会都是一次历险记，你们可以一起畅游陌生之地，体会异乡风情，吃不一样的食物，看不一样的风景。 在距离3公里的位置

想起阿宁刚来杭州的那段时间，他一个人找房子，一个人搬家，一个人看新房子里需要置办什么东西，检查电器和宽带是否可以正常使用。明明有对象，却要像单身一个人那样生活。在他来杭州之前，我曾经问过他，你不是最讨厌异地恋的吗？现在难道不害怕吗？他说，哪有人会喜欢异地恋呢？还不是因为喜欢他，所以哪怕现在山高路远，遥遥相望，我也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们会躺在同一张床上，读同一本书，看同一部电影。可惜的是，这一天他还是没能等到。说异地恋不难受的，那都是旁观者一句不痛不痒的话。很多时候，异地恋真的不是一张机票就能解决的事儿。真正让人难过的是那些如果我们在一起就不会发生的事儿。短信感受不到字里行间的温暖，隔着手机屏幕看不见你的表情。有的时候我把枕头都哭得湿透了，你却只是以为我在赌气不理你。习惯了时时刻刻抱着手机，怕错过你每一次回信的时间。可我都解锁手机十次了，你还没有回信。可能好长时间才等到一句刚才在忙。迟迟未见动静的我，又难免胡思乱想，不安像海浪把自己席卷一空。有时候也会吵得很凶，也会怀疑对方是不是身边有别人了，但却谁都不敢说分手，因为怕说出口之后就真的分手了。多少的异地恋，吸进去那么多勇气，呼出来的却只剩下叹息。多少次想帮你把乱七八糟的衣服抚平，想帮你在下雨的时候收起阳台上的衣服，却只能盯着手机屏幕想，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，晚上有没有踢被子。那些不能陪伴在对方身边的日子里，只能不断勾勒着未来憧憬和希望的日子，每天都掰着手指头倒数着下次见面的日子，无数次的幻想下次见面的场景，满脑子装着要跟他说的话，可真的等到见面的那天，却哽咽着什么都说不出口，只剩下一个久违的用力的拥抱。所有异地恋都是脆弱而敏感的，只有在平淡孤独的日子里相互鼓励，才能在异地的煎熬中咬牙挺下去。木子和他的先生是8年前在 Facebook 上认识的，一个在西安，一个在东京，彼此之间逐渐有了好感。在他从日本驻派中国出差的时候，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见面同居结婚了，但过程却是历尽了波折。木子说，由于是涉外婚姻，结婚过程极其麻烦，加上他先生其实是一个台湾人，所以光一个单身证明就弄了3个月才下来。出派结束后，他先生回到日本办他去日本的事情。这3个月期间，他们每天都视频聊天，好像又回到了恋爱时期。后来他终于去了日本，一直到现在，两个人都是很恩爱的状态。他说，幸好只有1个小时的时差，所以我们就把彼此的时间都是过成了对方的。他晚睡，我早起，这就是我们的小幸福。我们在最怕最丑最不堪的时候遇到了，而且还相爱了，还有什么无法克服呢？听到他说我们在最怕最丑最不堪的时候遇到了，而且还相爱了，还有什么无法克服呢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感动到了。 大抵所有能修成正果的异地恋都是彼此怀揣这样的信念，拥有这样的勇气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消除诱惑，在无数个寂寞的夜晚坚定地给予自己安全感，然后奋不顾身地来到对方身边。异地恋的感情成功几率微乎其微，而我却希望在翻山越岭之后和你一起在爱情这份考卷里交一份100分的答案。微博上看到韩寒写的一段话，谈恋爱就该经历一下异地恋，体会一下欣喜忧愁无从分享，欢笑落泪不能拥抱，隔着屏幕，隔着电话，隔着书信联系，直到你几乎发疯，学会拒绝诱惑，学会处理一个人的时间，学会照顾自己。也只有这样，在下一个拥抱乃至白头偕老，你才会感恩。异地恋不只考验着对方的耐心，更是考验了自己的认真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异地恋是反人类的。可反人类又能怎么样呢？谁不想谈恋爱的时候好好在一起？说到底，还不是因为喜欢的那个人是你。因为真的非常喜欢你，所以我们隔着700公里的距离也没关系，所以我愿意做捧着手机看到你微信消息就开心到咯咯直笑的傻子，所以我心甘情愿翻山越岭的去看你。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，所以拼尽全力也想和你在一起。你是我明知道异地恋难坚持仍想要紧紧抓住的人，哪怕结局九死一生。此爱翻山海，山海俱可平。我们都知道异地恋很苦，但既然已经选择了在一起，就不要轻易分开好吗？若真的你在最南，我在最北，那就你替我听海，我替你赏雪。比起和你分开，我更害怕错过你。 转身脚步挣扎万分，你用眼神 总不会往事牵缠。 我不求证，我相信你一生，是假是真，只要你亲口一声，我一定信任，比任何人更深。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他已经向你表白。别人都说他一定充满了期待，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你考虑了他的爱。别人都说你害怕对我坦白，只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，犹豫着应该重来还是让你离开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你看好远距离恋爱或者远距离的爱情吗？你认为远距离恋爱能走多远，该怎样坚持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异地恋的故事，作者叫做李东方。又一次淌着汗在梦中惊醒，看着手机微亮的光照出的如秋絮漂浮空中的尘，恍惚间自己似是劫后重生。那是什么梦？俗套而真实。雨夜，艳红的伞，闪烁的灯，横亘路中的车，落寞而无助的他。闹钟的荧光指针指着7:50，犹豫着打了个电话。喂，在吗？你还好吗？听到他忙碌做早餐的乒乓声，长出一口气。其实这是所有异地而恋的情侣们的常态吧。距离确实是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像是一株无根的花，开在贫瘠的水里，所有的感情都只能化作一行行无力的文字。你看不到他白皙的脸，他也靠不到你健壮的臂膀，但牵挂却是无法断绝的，所以脆弱和不安便是这长距离里纤弱的红线。千山万水，雨打风吹，关心却只能在你耳边通过电波传递，这就是恋爱里最严酷的考验，异地。异地的生活似乎都是些细小的碎片时光，但这些小小的碎片拼拼凑凑就是无数的酸甜苦辣。手机里常常存着两个城市的天气预报，26度的温差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。倔强的他颤声说，没事儿，我不冷，你别担心。看着窗外摇曳的绿树时，想着也许他是不是带着我织的围巾和我一样伫立窗前。在明信片上写他的地址时，由省再到市再到区， 仿佛一步步地向他靠近，仿佛下一秒就能站定在他的面前，仿佛我们就在这方片纸上相拥相聚。憧憬过许许多多有他在的夜晚，江边街头还有他喜欢的歌，但是这些都是极为奢侈的东西。用学医的他的话说，我们之间有专属的相互吸引的荷尔蒙和多巴胺就够了。但人都是脆弱的东西啊，都需要触手可及的小幸福，所以翻山越岭，所以不顾一切。七天的相聚恍如年月停住，除了幸福别无他物。但我还是无法说出我来了不走了。临走前他拆下了陪伴他十几年的吊坠，郑重地放在我的手心，想我了就看看他，他会告诉你我一切都好。前几天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，我说我们彻底的异地了，而他却淡然地笑了。也许生死才是最绝望的距离，活着便可以不顾一切。突然就明白了很多很多，原来我们不是缺爱，是缺乏感知幸福的心。那些在深夜敲下的文字，那些存在手机里的倒数日，那些一张张的火车票信纸明信片，那些无数的想起他就会笑的瞬间，都是这些幸福的见证者，都是我们与时间和距离抵抗的痕迹。异地这真是件小事啊，所有的努力不过都是为了重逢。两座不同的大学，两座不同的城市，但心却是紧紧依偎。我知道所有的异地恋人们都是脆弱而敏感的，所有的无能为力都是击垮这段感情的凶器，但我们能做的就是紧紧握住这条纤弱的红绳，向着重逢那端慢慢地走。知乎上有人说，异地恋里最怕一个人忙成狗，一个人闲成狗。相思是难解的瘾，忙起来或许会暂缓这种煎熬和难受。张国荣在《洁身自爱》里这样唱道，你不算苦，我不算苦，我们应该苟且偷生脱苦海，求你不要迷恋悲哀，做孤雏自好，洁身自爱。分明是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孤独其实都是自己放任空虚，我们如此羁绊，还不如洁身自爱吧。爱没有其他办法，但细心浇灌的树总会结出美丽的花。爱情是偏执而感性的产物，两颗心的接近没有所谓的捷径，能做到的无非是相互的一步步靠近。比如越看同一场电影，互相寄一些自己做的小物件，必要的早安和晚安。尝试这些小浪漫，或许可以得到对彼此更多解读和靠近。我们只不过是没有拥抱和牵手，但是我们却有这份挑战时间和空间的爱情。这份爱厚重而浓烈，此爱翻山海，山海俱可平。